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08章，我喺呢个时候心里边暗笑，心谂如果你有发财嘅路数，仲至唔至于而家傍住我喺度捞啊？不过佢系老人家，我又尊敬佢啊，咁就露出咗一副洗耳恭听嘅模样。呢、这个胡须佬指指对面嘅山沟，佢又讲 喺嗰个地方有个宝贝，我啊年轻嘅时候见过嘅。 顺住佢手指嘅方向，我望过去，远处嘅嗰度山沟啲地势就好低洼，水气蒸腾，雾蒙蒙咁一片。呢一条山沟我系知道嘅，当地人都叫佢叫做狼哭沟。狼哭沟原来呢就唔叫做狼哭沟嘅，而系叫做乱尸沟。嗰条山沟入边呢，唔知点解有好多嘅骨头，人骨、兽骨都有。关于呢啲骨头嘅来历呢，就有两个讲法。一个呢就话系喺抗日战争时期嘅埋尸坑嚟嘅。一个呢就系讲嗰个地方有山妖。以前呢凡系经过去呢度采药啊打猎嘅人都俾啲山妖害死咗喺入边。天长日久就形成咗呢啲咁嘅累累白骨。70年代初期嘅时候，嗰度一时兴起过一场打狼嘅行动。啲狼皮呢就可以卖钱嘅。咁当时喺内蒙古一带啲狼基本全部都打晒。兴安岭呢一边打狼，当地嘅人就一群一群一对一对担住啲猎枪就系打。啲狼再恶啊，亦都恶唔过贪心残忍嘅人类。冇几耐啲狼都被打到怕晒。猎人呢佢哋就熟悉狼嘅习性。知道狼会揀咩地方定居，亦都知道啲狼会喺边度捕猎，于是就喺嗰啲地方度设埋伏、设陷阱。嗰啲受到皮包骨嘅狼为咗生存，冇办法就匿入咗呢一个人人都闻声色变嘅乱骨沟入边。因为乱骨沟啊太过诡异，所以当地人咧从来都唔敢入去嘅。嗰啲狼本来咧剩低唔多噶啦。佢哋匿入咗乱骨沟之后，当地啲人都唔敢乱打，因此就苟且留返一条狼命。后嚟佢哋一直就生活喺乱骨沟入边，一到晚黑呢就集体嚎叫，嗰啲声音凄厉，就好似控诉人类嘅暴力行为。听起嚟既令人心寒，又令人觉得心酸。慢慢乱骨沟就变成咗狼哭沟。时至今日，乱骨沟嘅诡异传说已经冇人再提起，里面真正得人惊嘅反而系狼群。咁嗰阵时已经6年前嘅事，回想起上嚟，嗰阵时我嘅性格同而家差别就好大嘅，或者真系受咗鬼蛇之面嘅影响。6年之前，我嘅心肠呢都系比较软嘅，听到都胡须佬咁苦口苦面喺度话担心自己孙啲学费。于是乎，我就讲嗰个地方有狼嘅，太危险啦！你所讲嘅宝贝唔通系啲狼？如果真系狼皮嘅话咧，咁啊真系好值钱嘅。不过我唔中意打狼，因为狼咧系一种非常聪明同埋坚韧嘅动物，无论喺几恶劣嘅环境之下都可以生存。同我嘅人生经历咧就好似，所以嗰2年喺山里边虽然打猎，但系就从来都冇掂过啲狼。胡须佬啊，拧下头讲： 系啊，梗系唔系啦。我讲嘅唔系狼，你哋有冇听过骨香啊？ 我啊拧咗拧头，嗰阵时眼界有限，根本上就未听过骨香呢一样嘢。胡须佬就解释起上嚟啦。据说骨香呢，就系人骨头里边啲油啊，分聚咁形成埋一齐，将啲骨香点着咗，闻住佢瞓觉，可以等人哋发美梦，梦境真实，想乜嘢就嚟乜嘢，而且呢一啲都唔伤身。 咁相传古代嘅时候，有人曾经点骨香，发咗一年嘅美梦，只不过醒来之后就真係分唔清现实同埋梦境，最终就傻咗。不过即使如此，骨香仲係千金难求嘅，因为呢啲嘢呢係天然形成，可遇都不可求，係啲达官贵人最鍾意嘅嘢。胡须佬讲，佢年轻嘅时候打咪大呀，想打啲狼皮，跟住就追住一条狼就入到咗狼窟沟。喺嗰一片白骨累累嘅坑穴里面，佢就见过骨香。而因为当时突然间捐咗群狼出嚟，将佢吓走咗。返去之后佢猛咁发恶梦，使到佢呢就唔再敢打骨香嘅主意。转眼几十年，我哋而家各方面嘅条件都唔一样㗎啦，有晒呢个散弹枪嘅配备，凶猛嘅猎犬亦都有，再加上人手，闯一闯呢个狼窟沟应该呢就唔系难事嚟嘅。我嗰阵时嘅心愿，一嚟呢就想搵到骨香发一笔财，二嚟呢睇胡须佬一个老人家生活都好艰辛，咁帮佢一下啦。咁大家呢就除咗胡须佬之外都系年轻人，个个都諗住有发财嘅梦嘅，所以一拍即合。唯独呢就系嗰两个女仔就有啲驚，佢哋就冇答应。咁雨停咗之后嘅第三日，胡须佬准备得散弹枪同埋猎枪，拖住三条猎狗。喺其中一条呢系狗乸嚟嘅，啱啱就生咗隻狗仔。点知呢隻狗仔呢就俾村入边嗰啲跳皮靓仔都搞死咗。呢隻狗乸失去咗啲狗仔就非常之暴躁同埋凶狠嘅。只要佢喺边度一企，目光透露出嚟嘅凶光，通常人都唔敢靠近。呢一隻狗乸喺度坐镇，我哋嘅心里边就有底气嘅。就喺嗰日，我同埋胡须佬仲有两个年轻人，一个呢就叫做满子，一个叫做二黑，佢两个都系无业游民，系喺兴安岭土生土长，专门擅长嘅就系打猎。两个人啊磨拳擦掌，一心就发住发财嘅梦，所以就跟住我同埋胡须佬入到咗狼窟沟。嗰条沟呢其实就唔系好远嘅，翻过一道山岭就系㗎喇。畏惧于狼窟沟嘅传说，我哋特登揀喺白天去入沟。沟里面同我哋想象嘅就唔一样，佢又冇满地嘅白骨喎，地上边堆积住都系厚厚嘅树叶，天长日久就散发住一啲霉味，行上去仲觉得好柔软添。胡须佬就凭借住自己嘅记忆喺前边带路，呢条沟呢系自北向南咁走嘅，上边系高，下边系窄，好似系一条巨蛇喺个山里边捐出嚟咁。当时呢我曾经粗略咁睇过阿爷嘅工作笔记嘅，喺杨方嘅秘笈里面都有记载过，呢一种形势就叫做地蛇成龙，蛇头一直呢就向上抬，好似系想要飞天咁嘅架势，但系呢个地方就有古怪。因为按照胡须佬所讲嘅方位，骨香呢就系喺个蛇头位置，蛇成龙系吉兆，但系蛇头呢如果呢啲尸骨真系太多嘅话，必然呢就阴气太盛，压住咗龙气，使到条蛇冇办法变成龙，反而就会变成咗一条充满咗怨气嘅凶蛇。当时我真系唔信呢啲嘢嘅，虽然睇出嚟有啲唔对头，但系都冇摆喺心入边，唯一留神嘅就系啲狼啊，担心会有啲狼杀出嚟。大白天嘅，虽然沟里面就好阴冷，雾气弥漫，但系呢天色啊透住光亮，大家都唔觉得点惊。三只大狗亦都精神奕奕，越向前走个山沟就越窄，因为呢个蛇头呢系形成三角形嘅。忽然之间，一直冷静嘅大王呢就开始有啲躁动起上嚟。佢系一路行一路呢将个鼻时不时咁喺个地上闻一下。 呢隻大王呢就係头先讲仲係喺哺乳期嘅嗰隻狗乸，冷静凶狠。佢突然间咁样，我哋就警惕起上嚟，再望一望其他两条狗，亦都係有一副躁动不安咁样。狗嘅鼻係好灵，大家都知道嘅，係可以闻到附近动物嘅气息。唔通讲而家係有嘢要接近我哋？而家我哋嘅散弹枪已经填晒铁砂嘅弹药，握喺个手里面，警惕咁向前走。就喺呢个时候，大王忽然之间就快速咁向前跑过去，瞬间就跑入咗浓雾中，就唔见咗影踪。胡须佬一抌只脚啊，闹到： 哎呀，呢一只咁嘅发瘟狗啊，早知道就唔带佢嚟啦。 我话讲，可能大王发现咗啲咩嘢，我哋追啊！大家就顺住咁追出咗去百几米，忽然之间睇到一幕神奇嘅景象。大王企喺一个山沟旁边一个土坡上，一隻灰色嘅嘢正喺个土下边，显然喺度食佢嘅奶。我一睇就大惊一下，行前再一睇，即刻讲：吓，原来系只狼仔啊！只见到嗰一隻狼仔啊，瘦到皮包骨，啲毛色呢就灰暗，个头亦都好细啊，睇嚟都冇两个月。佢喺度急切咁样食住大王啲奶，大王呢就拧转头去舔下啲狼仔，身上边啲凶恶之气就全部收敛晒。不过当我哋一靠近嘅时候，大王就对住我哋系咁叫。胡须佬见到佢就讲：哎呀，啲狗奶呀，冇狗仔食会发胀发痛嘅。呢一隻咁嘅发瘟狗竟然係喂起啲狼仔上嚟添。阿满子就讲： 睇下呢隻狼仔都饿到皮包骨咁，可能嗰隻狼乸就出咗事啦。 阿二黑下眼尖，指一指大王旁边讲：咦，你睇下嗰树有个狼洞啊，我过去睇睇。山里啲人呢就胆大，而刻行过去一睇，即时揞住个鼻走出嚟。哎呀，叮你个肺啊，里面好鬼尸臭啊，有几隻烂咗嘅西狼仔喺入边，睇嚟都系饿死㗎。咁由于大王呢就唔肯俾我哋去靠近，大家就只能够停落嚟等佢喂完奶先。冇几耐隻狼仔就食饱咗，我哋就叫阿大王继续上路啊。嗰隻小狼仔一路跌跌撞撞咁跟喺后边，我觉得可怜，我将佢放咗入啲衫入边兜住。当时呢着佢係户外服，嗰啲衫袋特别大个，啱啱就可以装到佢落去。如果比着而家，我肯定就将佢烧咗嚟食㗎喇。好快喺我哋前边就出现咗一个大坑，应该就係胡须佬所讲嘅嗰个坑。大家就心情激动咁向前行，行到个坑嘅边向下一睇，发现呢个坑都几深嘅，里边已经睇唔到骨头，同样呢就积满住厚厚嘅落叶。阿胡须佬就讲： 系啦，就系喺呢度入边，我哋出力挖，应该就可以挖到出嚟嘅。 不过我个敏锐就发现咗有一啲唔妥，首先。胡须佬发现骨香是30年前，根据他讲，那阵时呢度是白骨累累嘅，并且啲骨香裸露在外边。而家就睇睇就觉得有啲唔可能啦，因为狼哭沟一直都冇人嚟，即使是30年啦，呢个坑里边应该就好似而家咁，俾啲树叶冚住晒先啱噶。我同阿满子同埋二黑啊，企喺坑边缘望住。我谂到呢一点，就觉得有啲奇怪，不由得嘅转身去睇一睇胡须佬。点知道我一拧转身，突然之间对上咗一块烂咗一半嘅面，嗰、那个面上边仲黐住啲胡须，带住诡异嘅微笑望住我哋。佢嗰对手仲向住我哋伸过嚟。当时我边度有经历过呢一种咁嘅场面啊，吓到啊脚都软埋，下意识就用个猎枪啊打过去，一枪就打喺个人嘅头上边，将佢啊成个人打翻咗喺地下。 我惊魂未定，未等我回过神嚟嘅时候，就觉得身后边传嚟咗一阵嘅冷风。嗰一阵我真系吓餐懵啊，即刻就胆战心惊咁拧个头过去，就见到满子同埋二黑唔知几时跌咗个坑入边。喺个坑里边有无数个烂迷迷腐烂嘅人喺嗰啲腐败嘅叶里边捐出嚟，系咁啊咬嗰两条友。一时之间，我耳里边全部都系两个人嘅惨叫声，唔好讲有几得人惊。瞬间，胡须佬喺个地上边爬咗起身，腐烂嘅面诡异咁对我笑咗下，跟住就向我抬起咗猎枪。我呢个人天生咧就好狼胎嘅。眼见到对方要开枪打死我，心里面的恐惧感即刻消退了，反而的血气激发起出来，心想我不理你是人定是鬼，我都不可以被你害死我。